发思和我，如果感情没有说的挽回的听说假微信的听了吗，装聋的不我笑，我们的刚可也不少，还能忘掉应该可自己找，我们的刚可我们用不了，你爱过不敢看起了好伤疤存在，可是感觉没有别的劝你不如不太富流浪的家鸡，故事也藏起吧，我们的刚可我也不忘掉，应该可自己找，我们的刚刚拥抱不了，你爱过不该讲的爱情刚好不吵吵，不用我的流浪刚好趁早天早也要珍宝，看了我就没到，大家以为我是